蓝北京，大写的威，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58-5858-6858-58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说一说糖尿病这件事儿哈。好，那我们请到的嘉宾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嗯，赵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嗯，那我们国家应该说是一个糖尿病啊这个大国啊，得糖尿病的人呢人群真的是不少。大家都知道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定要吃降糖药啊，这是一般医生叮嘱的。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还要这个管住嘴，放开腿。那所谓的管住嘴，实际上呢就是说要食疗啊。在这些方面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可能有些朋友就想了解，那既然我已经吃了降糖药，我为什么还要在吃方面啊还要那么的注意？那首先说一说这个降糖药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机理呢？ 我们说这个作为医学研究啊，就是糖尿病到今天，就是糖尿病的病因和发病这个机制，它阐明的还不是非常清楚。说的糖尿病，大家都知道，哎，是一个代谢性的这个疾病，但是呢，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疾病，而是复合病因引起来的，可以说是一个综合症，包括遗传、环境因素在内的多种因素，哎，共同作用这个结果，引起我们这个血糖异常。那你这个血糖异常，在这个早期患过糖尿病的患者知道，哎，我们没有太多的不舒服，但是长此以往，我们都说的是他的并发症，对我们伤害非常大。 最初的时候，他可能这个如果不去检验那个指标的话呢，可能本身没有什么症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可能有些人就长期的这种指标升高，糖尿病，但是自己都不知道，直到发生了并发症。 没错，所以呢，这个长此以往，后期啊，它会导致我们这个就一些听众这个生活质量啊下降。那你从远期结果来说，它这个寿命就会缩短，而且那个到后期啊，这个病死率也是非常比较高的。那你像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一组数据来说，拿全球来说，一年啊，每年因为糖尿病截掉双腿的多少？500多万。你看这就会影响了生活质量。但同时后面也跟了一句话，就是说这500多万这个截肢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事实上有80%的人，也就是400万，是可以避免截肢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平时这个血糖啊，它控制的不够理想。 对，实际上就并发症产生了。 并发症产生了，我们老说慢性杀手，慢性杀手就是说它伤害你，是在你不知不觉中伤害你。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说要控制好，不管是你的血脂、血糖、血压，天天强调都不为过。但是就是说因为它伤害在未来，那我们一定要这个重视它。 其实刚才这个 张主任说的这个啊，可能有些糖尿病有点害怕，哎呦，我会不会截肢啊？啊，我会不会这个减少寿命啊？实际上啊，糖尿病并不可怕，但是最可怕的还是并发症产生了。刚才您说那是并发症产生了，自己有没有很好的控制血糖，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没错，我们就是说疾病它有一个一个是康复，一个就是引起死亡。康复它有一个快速康复，有一个慢性康复。那我说的是疾病的规转最终带来这个恶果，那大家听了这个也不用去恐怖，但是你要明白一点，你今天的不作为或者说你这个控制的不够好，未来受罪的一定是自己。 是的， 但是拿今天来说，我们不是也有方法吗？哎，我们说五驾马车，食疗、药疗、运动、监测、糖尿病教育。其实我们讲的这个节目相当于那个糖尿病教育，就是在你在意识上你提高了，你当然做的要比那些不知道的人会做的会更好， 就不会有刚才您说的那个恶果了。 对，那么在大家这个日常这个生活习惯来说，哎，有病我去找医院，有病我去吃药，那因为大家没有这方面降糖药这个药理学知识，就感觉以为吃了这个降糖药我就万事大吉，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就是目前啊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降糖药有哪些，它各自的药理又是什么。最后呢，我们有一个能有比较理论性的认识以后，让大家知道降糖药不是万能的。那其实根本来说，我们通过我们生活方式的调理是可以控制好血糖的。 对，其实您说这个的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是特别有必要提醒的。我经常看见这样的糖尿病人，比如说今天呢要这个聚餐了啊，要大吃大喝了，之前我就发现他呢吃一片药或者呢打点胰岛素等等，他就觉得好像我吃了药，我打了胰岛素，我在嘴方面就可以放开了。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非常非常错的误区。 嗯， 有些人就说，哎，我今天吃多一点，我假如说我是一个靠胰岛素降糖的患者，那我就多打几个单位。 对对， 或者说我这血糖高了，我这顿不吃了，以为我不吃东西了，我血糖就下来了。这样的结果是造成不光是糖的紊乱，蛋白质、脂肪，甚至你的血压都跟着全部乱。根本不是这个自己想象的，我少补充我就这个糖就低，我这个我吃的多，我多吃点药。不是这么回事。说到这个糖尿病这个降糖药呢，你看它无非是这么几类啊。一类药物呢，它是就是促进胰岛素分泌的一类药，就是让你这个多分泌胰岛素。你像这一类的药呢，它就是这个黄药类的这个药物，就是哎，它不停的刺激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多分泌胰岛素，这是一类。第二类呢，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双胍类。那么双胍类的机理是什么，我一会儿提一下啊。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这个赛唑烷二酮类。第四类呢，是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第五种呢，哎，也就是这个胰岛素治疗，就是我们体外注射这个胰岛素啊。时间的关系，我把这每一种这个药理呢，我没有办法这个一一的都给说清楚。那我拿一类的来说，大家就是说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此类推吧。 哎，那下去以后，大家可以索取资料呀，可以参加我们的学习班呀，然后深入的学习。有一点就是说，一边生活一边掌握这个相关的啊，和自己有关的这个医学知识，我们是能做的这个管理好我们的。提到这个黄药类这个药物啊，你像它分两代，那么第一代的这个甲苯黄丁药，还有这个漏黄丙药，那么到今天啊，临床上已经很少用这个了。那么到第二代这个黄药类药物呢，它有这个格列苯药、格列比嗪、格列齐特、格列这个奎酮，还有这个格列美尿，这个都前面加了个格列两个字。哎，但是就是说大家记住，这类药物呢就是鞭打病牛，让你的胰岛的贝塔细胞多分泌，吃了它以后。 当然你看为什么有这第二代为什么有这么几种呢，你比如说这个苯尿吡啶奇特喹酮美尿，它这个不同的这个二代这个降糖药呢，它这个每天服用的这个次数、作用这个时间和通过哪里排泄啊，你比如说这个通过肾脏排泄它就不一样。你像这个格列苯尿，它 50% 是通过肾脏排泄。 嗯。 那个格列吡啶呢 ,89% 都是通过肾脏排泄，这个药就发挥完作用以后。那你像这个格列奇特它 80%, 那么格列喹酮呢它是 5% 从肾脏排泄。再有呢格列美尿它 60% 从这个肾脏排泄。那个像这个磺尿类这个药物它是有适应症的，你看作为这个单药治疗主要用哪些人呢，主要用于这个比如说刚刚 AA 诊断你是这个二型的糖尿病患者，而且还括弧非肥胖者患者，你要肥胖还不适应，而且用这个饮食或者用运动治疗血糖控制不理想的时候，你用这个磺尿类。年龄呢通常都是说大于40岁，你的病程就是没有超过5年，你要真超过5年，你用这个磺尿类还未必那么理想。通常你就是那种空腹血糖高于这个10毫摩尔这些人，这个时候用这个磺尿类比较理想。但是你随着疾病的进展，磺尿类需要和其他作用即是不同的口服降糖药或者胰岛素就得联合应用，用一种就不行了。就是当这个二型糖尿病晚期贝塔细胞这个功能几乎消失殆尽的时候，那么磺尿类及其他胰岛素促分泌剂呢就都不会有效了，而且必须采用外源性胰岛素代替治疗。我不知道你听明白这都 听明白了，听明白 就早期你拿着刺激、不停的让它分泌， 对， 哇，一年两年五年十年，慢慢胰岛素不分泌了， 哦， 不分泌怎么办？这会儿就得注射胰岛素， 外用胰岛素的注射了。 对，所以我说大家早期用药是解决眼前的，千万不干一辈子抱着这个药。 嗯， 那根本的是什么？我们用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药品它有一个峰值。就是说你服进去以后什么时候能达到它的药效最好。那你比如说我是4小时5小时以后它血药浓度达到峰值以后，那会儿是它发挥作用最好的。那你这会儿应该你吃饭刚好跟那个点对住了，它发挥的就好。 嗯， 可是偏偏我药吃了，我这个吃饭这个点跟它又对不上，你也未必就降得好。 嗯， 所以我觉得根本的来说还是从我们这个饮食管制，我们食品里边就有类似一项药物这个降糖这种作用，比如说你粗纤维你吃一点，你就能延缓血糖那个峰值，不会说我这餐后2小时一下子升高那么多，因为它是逐步吸收的。 嗯， 那你像其他的双胍类啊、赛琴烷二酮类啊、阿尔法葡萄糖苷酶抑制剂啊，包括胰岛素治疗，我这个时间有限我也讲不了，大家可以参加这个学习班。 嗯， 你掌握了这些常识你就能做到心中有数。 嗯， 医院离我们就会很远，痛苦也会离我们很远，大家一定不要焦虑。 嗯， 自己一定把这些知识掌握了，血糖一定能控制好。 是的，其实很多的慢性病当中啊，这个都没有提到，比如像糖尿病啊，它的五驾马车里边就有一项一定要了解糖尿病方面的知识。那么这点就说明呢，就是说如果你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对于你并发症的产生啊，和你这个身体的这种恢复等等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作用的。 那糖尿病教育就是糖尿病五驾马车之一嘛， 是 也是那一批嘛， 是 吧？ 所以刚才您提到了，就是作为糖尿病到不同的程度呢，会有一些药物呢进行干预哈，有这么5类药物来进行干预。但是如果你只吃药物的话，你的生活习惯，比如您的吃啊等等的，您也不注意的话，那这些药物可能只能满足您目前的啊，这个让您这个胰岛素呢可能有所这个分泌哈，血糖指数呢还算可以。但是到一定的时候这个药它是控制不了了。 控制不了，你像刚才你刺激不分泌了。不分泌怎么办？注射胰岛素。 对。 所以一会儿贺主任会讲到这个关于通过食疗

管不住嘴，放不开腿的话，这个对自己的血糖呢毫无认知哈、只是想靠药物来控制的话，可能目前可以，但是呢，时间长了以后，他老刺激的话呢，他可能也会懈怠。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吃的药就不管用了，你的血糖依然就会升高了，这个时候可能并发症就产生了。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好像在吃方面，不管你吃不吃药，都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说这个药物医院啊、人家是解决眼前这个问题的。那我们养生保健是干嘛的？是解决你远期、中长期不出现问题的。 是医生的问， 哎，是医生、那所以我们这个是永远要就好像长在我们身体上的这个肢体一样，把这个知识和意识一直长上去，哎，我们就能维护好我们自己。 嗯 嗯，所以说这个药物治疗它是糖尿病治疗的一个方面。 对， 哎，它不可以替代我们糖尿病病人的饮食啊、运动啊。所以我们从饮食运动这个角度入手的话，可能呢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嗯， 哎，既用药的量又少，同时呢血糖还能控制得很好。比如说我们饮食当中的各种微量元素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如果能充足的供应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对于我们调节血糖呢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啊。它也可以是胰岛素的增敏剂啊，好多营养素。所以说呢，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个高纤维的燕麦葱条粉，里面又加入了很全面的微量元素、维生素和矿物质，同时呢我们又拿到了一个适合我们的饮食调整方案。那用这一套方法啊，健康管理的方法来干预我们的糖尿病呢，可能是更为全面、更为科学、更为合理的一个方法。 对，作为糖尿病人怎么吃，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那通过两位老师一讲呢，我觉得糖尿病人不仅是要吃药啊，同时呢，平时的饮食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但是具体怎么来调整自己的饮食呢？大家呢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会告诉您怎么吃啊，告诉您一套方法。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那说到怎么吃哈，这个夏季养生五行五色养生集，这个当中呢我们针对糖尿病人呢也有一些这种食疗方，大家可以免费索取哈。因为这个数量有限，所以咱们是先到先得。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作为糖尿病患者，都知道控制饮食的重要性。饮食控制好了，就可以做到不用降糖药来调节血糖。我们知道使用药物调节血糖是无奈之举，有些药物调节血糖是鞭打病牛，越调整越难调整。作为糖尿病患者，在心理上要藐视它，不要有精神负担，在生活中要重视它，不可粗枝大叶。学习一定的营养学知识，长期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饮食管理来获得理想而稳定的血糖。同时用抗纤维化的养生手段，就可以远离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每天吃饭前，慢慢的用15分钟时间食用燕麦营养粉，在营养师的饮食训练指导下，逐步就可以用营养调理血糖。燕麦营养粉是由燕麦、大豆分离蛋白、膳食纤维、乳清蛋白粉、乳粉、荞麦、木糖醇、魔芋粉、海参粉、山药、茯苓、葛根、桑叶、肉桂、海带粉、小麦苗粉、芹菜粉、菠菜粉、磷脂、羟甲基纤维素钠等构成。它所含的维生素有维生素 E、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维生素 C。 所含的矿物质有钠、钙、磷、钾、镁、铁、锌、硒、